月亮长毛，不可小瞧。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 救生轮，领到你。 却沸腾，日落没有霓虹，雨声声，我便是心事走肉似分离，心事走 不怕，宝凤啊，我要感激你，是你让我走出了黑暗阴影，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，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悲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接你，我们一块生活。 平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儿， 难寂寞平生，深深写你陪我温馨。 你是我一季的本分。

死了啊。 再请听《三看玉妹》中的另一段唱《相思》，吕瑞英扮演刘金定。 Yeah.

金剑落在城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能过家阵。第十三日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。宋王爷在轿上把我儿来等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口吐真情。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严谨的神。他有个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儿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营，说太君为何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。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个包朝臣。我会应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 叫他进一次来葬一次，不加官叫真灵兵。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才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流兵。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